瞬间凋谢，我翻阅下个字。 歌，我看见许多许多的笑脸，这世界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。 双拳

就是你，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啊，在

的公主，我们会得到幸福。是谁趴在窗台？是谁在等待？是谁大声说了出来，说永远不分开？ 双手努力实现你我，做好自己，因为有爱，让我们不再心慌，长大后茁壮健康，你我守护家园每一个明天。 茁壮健康，你我。